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43面第一行看起，第一行。无信者，法华经业，知法常无信。信者体也，一切诸法皆无实体，故曰无信。念老引用《法华经》上一句话，就是知法常无信，这是真知，佛知佛见。性是什么呢？性是体。我们常讲啊，性知，性体。对这法是什么样东西成就它的？譬如我们看到一本书，这书写法，书的体是什么？是纸张。这个纸张聚起来的时候，装订了，这就成一本书。把它拆开来的时候，就不叫书了，就叫纸，一张一张纸。书的体是纸张，那纸是不是真有体呢？纸不是的，纸是行为制造的。没有这些行为东西，纸就没有了。所以书没有字体，纸它也没有字体。仔细去分析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没有字体，这一些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知道所以知道一切法常无性一切法皆无实体，所以叫无性。佛在经上常讲，缘聚则现，缘散了它就灭了。像一本书，我们把这纸装订起来，它书的样子成就。把它拆开了之后啊，书就没有了。这栋房子也是如此。里面有钢筋，有水泥，有许多建筑材料，按照这个图样把它拼凑起来，房屋现实出来了。把它拆掉的时候呢，回归到它一堆一堆的这些建筑材料，房屋就没有了。所以一切法都是缘聚的时候有，缘散的时候就没有。这是我们了解到事实的真相佛讲我们人是缘聚的，四大无蕴四大是讲的地水火风物质现象除物质现象之外，有受想行识精神现象，所以它是缘聚的，无蕴聚集，现这个人相。无蕴散掉之后啊，人相就不存在了。缘聚缘散。缘聚的时候有，不是真有；缘散的时候灭，也不是真灭。 啊，你要是在这个里头参透了，你才晓得一切法，哎呀，原来不生不灭，啊，都是缘聚缘散而已。啊，那缘聚缘散是什么力量造成这种现象？现在科学家了不断的在追究啊，啊，佛法早就有答案了。你看贤首的《望经还原观》，贤一体，那个一体是自性，是真如，也叫真心，又叫本性，名词很多。啊，它存在，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但是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都圆不到它，也就是无法接触到它。六根能接触到的是现象，为什么接触不到自性呢？自性它不是现象，没有现象啊，它不是物质啊，没有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啊，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啊，宇宙之间现象很多，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三大类。如果是物质现象，前五根能圆得到，哎，我能看得见，能听得到，啊，眼耳鼻舌身呢，可以圆得到物质现象，啊，如果精神现象，第六意识圆得到，第六意识是思想。啊，可以思，可以想，啊，可以思维想象，它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但是它存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虽然无处无时不在，六根接触不到，所以大乘佛法的通常把它称为空。啊，成为无，无不是没有，啊，空也不是无的意思，它能现，它什么都不是，它能现现象，连自然现象也是它现的，它不是自然现象，啊，当一念不绝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三细相，第一个是业相，业相就是波动的现象，啊，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个波动现象是业相。属于自然现象，从业相呢变现出转向，转向就是第七识，啊，就是莫那，啊，莫那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啊，这就是精神现象。第一个是我见。第二个是我爱，啊，第三个我慢，第四个我痴。你看，头一个我出现了，没有我，误会以为有个我， 跟着我出现呢，就是贪嗔痴。你看，爱就是贪，啊，慢就是嗔恚，啊，叫我痴，贪嗔痴，三毒烦恼就跟着来了。这是精神现象，啊，精神现象。他要求啊，啊，他就有这个念头啊，从意念当中啊，就出现了啊，就是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就出现了物质现象，啊，境界相就出现了，啊，这个八识的四分呢，见分、相分就出来了。啊，相分是物质现象，所以物质从哪里来的？就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从意念来的，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啊，所以意念在先，物质在后。啊，也就是先有精神现象，后有物质现象。啊，精神现象是从自然现象来的，啊，自然现象就是波动现象。自信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啊，所以这三种现象都无心，啊，通通无自信，啊，你不能说它有，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你说它没有，现象确实存在。你说它有，这个现象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这才真正把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那么自信怎么会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啊，科学对他没办法，哲学也没办法。为什么？科学哲学没有离开意识。啊，我们想去研究它，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是虚妄的，虚妄只能圆到虚妄，圆不到真实。那佛怎么知道真有真实呢？佛说了，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你就见到了。为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妄心放下了，真心就现前，那叫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才管用，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科学跟哲学的时候，说实在话，解决不了问题，会把问题复杂化了，那就更麻烦了。啊，今天这个世界，科技文明已经把地球带到毁灭的边缘了，这就是它的副作用。啊，所以东方的学术崇尚是智慧，不是知识。啊，科学哲学都是知识。啊，尤其是大乘佛法，他所求的真实智慧，不是知识。啊，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啊，知识是妄心里头出来的，啊，以阿赖耶为基础，啊，智慧是以真心，是以自信为基础，啊，自信里的本有的，啊，慧能大师告诉我们，啊，他见性的时候，用五句话来描绘自信。啊，第一句他说， 自性是清净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何其用现在话说，没想到啊，没想到自性呢本来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现在我们迷成这个样子，有没有染污？没有，他决定不会受染污。啊，第二个现象，他不生不灭。第三个现象，他本自具足，他虽然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能现。啊，这个叫现德。啊，这一句话，《华严经》上佛讲得很清楚。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呢？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啊，第四个现象是，他本来不动，从来没动过，啊，本无动摇。啊，幻象在动，他不动。最后一句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这一切诸法都是他所生他所现啊，他是能生能现，万法是所生所现啊，他什么现象都没有啊，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啊，所以他现出的这些现象呢，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怎么个现法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那就是他现的方法啊，这个被科学家看到了。我们对于这些科学家的时候，你不能不佩服他。啊，这样微细的境界，他能看得到。啊，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专门研究原子，研究量子。啊，他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意念。这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境界相从哪里来的？从转向变现出来的。啊，转向就是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就从这个变现出来。啊，这个东西在哪呢？这个东西是原本本性里面具足嘛，智慧的想法，自性里的有这个东西啊，但是它不现象，遇到缘它就现象了啊。自性有智慧，自性里的有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迷了之后，就变成受想行识。啊，在自性叫见闻觉知，啊，在阿赖耶里面变成阿赖耶呢，它就是阿赖耶里面的受想行识。啊，佛法比科学讲的圆满了。啊，科学家讲到信息，啊，他讲这个宇宙之间三样东西：能量、信息、物质，就是三现象。他讲的能量就是阿赖耶的业相啊，他讲的信息就是阿赖耶的转向啊，他说的物质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 非常了不起啊！啊，我这桩事情，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第六识，判缘的能力非常强大。对外，他能缘虚空法界；对内，他能缘到阿赖耶，就是缘不到自信，因为他是妄心，他见不到真心。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真心自然就现前，这明心见性，这么回事啊。啊，成佛不是广学多闻，广学多闻可以成为一个博士，一个专家，成不了佛。啊，为什么呢？广学多闻在佛法里面讲是所知障。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表演，为我们实现。啊，他表演一个好学，一个知识青年。啊，19岁出去参学，学了12年。啊，印度所有的学术，啊，学派跟宗教，他通通都亲近过，都跟他们学习。啊，19岁离开家，把这个欲望放弃掉。这是烦恼障放下了，他过苦行僧的生活啊，烦恼障放下，学了12年，30岁在菩提树下把12年所学的通通放下，这才开悟，二障放下了，成佛了啊！成佛之后才真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在世尊这里不容易看到，世尊这里明显看到，他把烦恼障放下，所知障放下。啊，在中国慧能大师里，你能够看到，啊，看到什么？不需要学东西，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啊，在五祖忍和尚道场8个月，他没有进过讲堂，换一句话说，一堂课没听过，他没有进过禅堂，他一支香也没受过。啊，五祖派他的工作是对方里面冲米破柴，干他樵夫的老本行。那他砍柴卖柴的嘛，樵夫嘛。啊，他什么都没学过。啊，我们在坛经上看到的、体会到的，他就是心地清净、善良、老实、慈悲、谦虚、恭敬。我们看到他这些东西。啊，他是这么一个人。开悟之后，啊，老和尚叫他赶紧走。啊，为什么呢？嫉妒障碍呀、啊！那些人跟老和尚多少年呢？啊，老和尚的法不传给他们，就传给你外来的这个人，什么都不会，人家不服气呀、啊！啊，所以叫他藏起来，躲起来，藏起来。啊，他这一躲一避难的时候，就躲了15年。15年，大概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掉了，他才出来。逃难的当中，啊，路上，你看，他第一个遇到的是在曹侯村遇到无尽藏比丘尼，啊，这个比丘尼受持《涅槃经》，《涅槃经》的分量很大， 每一天读诵。啊，他在旁边听他念经，他念完之后，能大师就给他讲：“你念这个经的有什么意思？”讲给他听，这比丘尼吓呆了，啊，佩服的五体投地，拿着经本向他请教：“我不认识字，你别拿经本给我。不认识字，你怎么知道这个有意思？你讲得这么清楚。”就这个与认不认识字、会不会读经没关系。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你真有智慧，你真能解决问题。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设的一切经，你念个的听，他都会讲。他全通达，全明了。这才能弘法利生啊。这才能救度众生啊。救度众生要智慧啊，知识不行啊。啊，知识诸位想想看。从70年代起，联合国就倡导世界和平。啊，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每一年召开这些会议，啊，参与会议的都是学者专家，啊，知名的博士教授，啊，搞了30多年了，大概到现在40年。啊，我是最近这个10年参加了10多次会议，我了解不能解决问题。你看会一年不晓得开多少次。啊，这个世界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啊，冲突的范围年年扩大，带来许许多多的灾难。啊，这不就很明显的吗？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今天灾难浮现出来了，大家都慌了。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方法来应对啊，其实病根可能现在人还没救，相信有一部分人救了。病根是什么？人心坏了，自私自利达到了巅峰了。啊，起心动念是损人利己，啊，损人是置人于死命，毫不留情，错了。啊，上天有报应。这个现代有一些科学家，特别是量子学家，也讲到，啊，美国的布莱登去年在悉尼开会，讨论明年玛雅预言灾难的问题，他说得很好，他说2012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 而且会把世求带到更好的未来。他的话跟佛经跟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同一个道理。啊，中国在过去遇到灾难，你看帝王斋戒沐浴，真正忏悔啊，断卧修善，是大赦天下，做好事啊！啊，能把灾难化清，清清啊！佛经上讲的好，为什么能减轻呢？因为灾难是不善念头造成的，不善的一念，念头一转善，灾难就会化解。纵然不能完全化解，会大幅度的减轻。啊，佛经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一句话被现代量子学家证明了。啊，佛三千年讲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华严经讲的，整个宇宙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识变，识是什么呢？分别执着。啊，分别执着里面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心净，你所现的善火大地是清净的；心染，那就是误会。啊，心善就现三善道，心恶呢就变三恶道，全都是你自己自心在变现的，自心里头没这个东西啊。啊，换一句话说，好也好，不好也好，全是自作自受，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自己念头变现的境界吧。啊，只有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啊，可是怎么样？大家都认为佛教是迷信，不相信。那只有让他自己去承受了。啊，什么时候回头？啊，就像一般宗教所讲的，他什么时候就得救了。底下引用的又冷血经唯识论的明三种无性，啊，这个三无性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啊，这是佛学常识。第一个是相无性，相是现象，啊，性就是自体，啊，没有自体，通是缘聚缘散，一切众生。一妄心，相因缘，啊，向着因缘生的事物，一切事，一切无。离不开因缘呐！啊，你看，嫉妒为我，啊，这个嫉就是思想，在分别，在执着，啊，我们讲的是吧，心里面在计划，啊，妒是衡量，啊，妒就是执着，嫉就是分别。啊，以为有我，啊，所以这个我见呢，就从这儿来的， 啊，是嫉妒分别来的。那么外面一切法也是从嫉妒生的，啊，都是从分别执着生的。嫉妒有我，这个就叫我执，就执着有个我。执着一切法叫法执，所以执着分这两大类，啊，我执跟法执，啊，这两大类啊。并迷之为实我与实法，执着到严重的时候，迷得太深了，以为这是真的，啊，以为真的有我，真的有法，这个麻烦大了。这个叫遍计所执心，啊，他没有心呐，是他普遍啊在分别执着。以为是真有，是实在的。嗯，下面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如见神啊，一根绳子，嗯，这个绳子很粗啊，从前的绳子多半用麻用草。草绳就更粗了，啊，麻绳比较细一点。那草绳确实晚上会误会啊，它是一条蛇。啊，现在的绳子怎么用尼龙、用丝就很细了。啊，嗯，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我相信中国跟印度啊，用草绳是最多的。啊，用草绳啊，见到绳子误以为蛇啊，蛇非蛇有，根本就没蛇 啊可是怎么样呢？你误会了啊，你晚上以为蛇，在黑暗之下的时候看不清楚，以为它是蛇，心里面就有了一个蛇的像，生了恐惧啊，很少人不怕蛇的啊，就生恐惧啊。此相非实有，但因妄情而现，故曰相无性啊。这个蛇的相不是真的，为什么会产生呢？啊，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而现啊，所以说相无现呐。变法界虚空界，森罗万象，就跟这个比喻一样啊，现象。相非常短暂，你完全不了解真相，你看到是妄想。古时候没有电影，要有电影，我相信释迦牟尼佛一定用这个作品啊。电影我们在屏幕上、荧幕上看到这个现象，误以为它是真的 啊其实是什么状事情呢？其实是一张一张的幻灯片打在这个荧幕上啊，张张都是不动的，它移动的太快了，让你眼睛产生错觉，以为它真有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啊，像有没有动作？没有，如如不动啊，像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张张不一样。每一个念头产生一个相分啊，你看一弹指， 啊，一弹指的时间有320兆个念头，就是一弹指有320兆张的幻灯片，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啊，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我好像是2004年去访问，啊，参观他的这个实验室，他告诉我，他做了10年，啊，几十万张，这个画面没有2张相同的，告诉我，我就回应他，我说不可能有2张相同，你就做10000次、100000次、100000次、1000万次、10000次，找不到1张相同。他很惊讶，问为什么？念头不相同。啊，谁的念头？我们自己的念头。如果我们自己念头念念都相同的话，哎呀，那就好了。为什么呢？你不老了。你为什么老了念念不相同啊？你才会衰老啊！你要是不完全相同的人怎么会老呢？那有这个道理呢？啊，为什么会老了？因为你想着老了，下意识的就想老了。哎，一年比一年老，一月比一月老，一天比就这种意识，这分别执着吗？分别执着把你的身体变成这样子。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把这种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你就停止了，你的老化就停止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读这个经里面十报庄严陀里面的人不老？他们有分别心啊，他们有执着心，所以他就不老了，就这么个道理。也就是说，他这个念头像幻灯片，张张都一样，没有变化。我们是张张都不一样，都有变化。那这功夫就在此地啊！啊，他们是真正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了。啊，这生到十报土啊，十报土发性身、发性土。啊，寿命多长呢？3大20劫，不老不衰不变。啊，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有变化。理上讲得通啊，我们才会相信啊。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哎，这是神话了啊！听听而已，不相信啊！你真搞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一桩事情。嗯，有可能啊。如果这个幻灯片张张都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荧幕上的画面就不动了。就不会移动啊！佛给我们讲的话讲的太多了，我们都会说心现识变，心能现不会变啊，识会变，识不能现，他把心所现的时候给他改变了。识是什么？识就是分别执着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通通是妄心而现啊，为识所变，是相无现啊，啊，像所有一切现象没有实体。啊，世尊当年才是 给我们讲宇宙万有的真相，讲22年了，般若啊，经典里面最大部头的经，大般若经600卷啊，比华严大多了。这600卷经讲什么呢？啊，总结真的一句话：一切相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真相。啊，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随缘妙用啊，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里面如如不动。啊，为什么如如不动？是不起心不动念，可以随缘，啊，可以随喜功德。菩萨还差一层，还做不到。啊，菩萨有起心动念，但是菩萨没有分别执着。啊，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具足的六道凡夫。现在这个六道凡夫妄想分别执着，哎，用到了极处了，所以大灾难现前。啊，这个极处是向负面去用的，不是正面。啊，向正面就好了。正面是什么？正面是伦理，是道德。啊，是因果。啊，也可以说宗教教育都是正面的。啊，可惜啊，他用的是反方向，啊，造成严重的灾难。真相了解就好了，人就很容易回头。啊，不了解真相，很难回头。他有很深很深的执着。啊，第二呢，生无性，由因缘而生之一切万法，谓之依他起性。啊，前面辩智完全是错误观念造成的，没有事实。啊，这是讲一切万法怎么生。啊，所有一切法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众缘和合就是依他起，依他生起。啊，这叫依他起性。啊，唯识学家讲的三性三无性。啊，他就是指今年。还以前头这个例子来说，例如神从麻之印，啊，麻错成神了，啊，神的体是麻了，与其他作缘而成，那作缘是人工啊，人要不去错它，麻不会变成神啊。啊，人要把它错成神啊，人是他的祖业。啊，利忘情而自残。啊，人把它错成神。嗯，他有神这个相。但神无实性。云散神空。 啊，你把那个结打开，啊，麻松了，散掉了，神经没有了，故曰身无形。啊，依他起心，跟身无性同时存在的，相无性跟遍计所知性也是同时存在的。啊，也就是从相上来讲，遍计所知性。从性上所讲，相无性。啊，从升起的现象来讲，它是依他起心。从这个相的自性来讲呢，生无性。第三，甚依无性。啊，什么叫甚依？甚依是真的，前面两个是假的。啊，完全是你看错了。甚依是圆成实性，这是圆满成就的真实性。一明法性，一明真如，啊，也叫自性，也叫本性，这真的。是一切有为法的体现。啊，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就是因缘生法。啊，也包括了遍计所知的这些法。啊，遍计所知一般讲抽象概念，它不是真的。啊，是你从误会、错觉里面产生的现象。啊，这在《白法明门》里面有24种。啊，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时间、空间都是属于遍计所知性。啊，是从误会当中产生的。没有实体啊。啊，法性真如，这是一切法的心体。例如神智实性为马，圆成实性为绝代之法，立一切相，若见之是马，则立是神麻之相，故曰甚依无性。啊，你把事实真相了解了，两边都不做了。啊，原先把神当作是误会了。啊，现在知道原来是神，神跟谁两边都放下了。这叫圆成实性，啊，圆满成就是真相大本。啊，你了解得很彻底。啊，神的性是马，马的性是纤维，啊，是植物的纤维。一层一层追究下去，啊，那就是现在科学讲的。啊，你会发现，啊，这个物质，是细胞组成的，啊，植物的细胞组成的，细胞在分析原子，在分析电子，一层一层分析，啊，现在科学家分析最小的量子。 真不容易啊。啊，量子也称为小光子，多大了？电子很小了，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一个电子是100亿个小光子组成的，一个电子把它分析开是100亿个小光子，啊，大概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所说的极微之微，再没法子分了，啊，再分就没有了，零虚尘啊，啊，那么这一粒小光子这么小，它居住了色受想行识五蕴，啊，因为它有物质现象，那就是阿赖耶里面所说的境界相，它有受想行识，啊，一个电子里头有100亿，这样的微细啊，可是佛法里面讲的更妙，超科学了。佛说这样小的一个小物质，里面有宇宙，多大呢？跟变法界虚空界一样大。自性没有大小，自性不是相对。啊，这里面有宇宙，有大千世界。啊，谁能进去呢？我们在前面读过，普贤菩萨能进去。啊，在微尘世界里面呢，去见佛闻法。那个微尘世界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重重无尽。这是佛经上讲的真相。啊，这些科学完全没想到，科学今天只发现小光子，在这最小的了，不能再小了。啊，小光子它的基础是意念，这发现。啊，我们对于科学的发现非常佩服啊，真了不起啊！啊，因为这个现象，我们一直都已怀疑，都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看古人注解也不行，也看不清楚。啊，科学这个报告啊，总算把真相揭穿了，啊，让我们完全了解了。那佛经里面说的更深的意思，我们也都能肯定。啊，无有穷尽。啊，所以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说，啊，讲信，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佛经上讲的，那就是无内，没有内，内里头还有内。啊，你找不到，最后的人找不到。啊，这是佛经里面所说的科学。啊，圆成实是绝对之法，它不是相对，没有对立。小乘虚陀洹就开始破我见，破边界，边界就是对立两边，他没有自性里头没有边界，没有这个现象， 啊，没有缘尽就是没有空尽，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所以时间跟空间在白法里头都是属于不相应心法啊，完全是抽象概念，没有事实做依据。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中峰禅师讲得好啊，此方即是净土啊，净土即是此方啊，我心即是弥陀，弥陀即是我心的。这是讲到圆成实了啊，圆满成就的真实性。啊，所以这叫圣意无心。无作者无因缘造作。一同无为啊，无作跟无为是一个意思。为是作为啊，一切法没有因缘造作，这个非常非常难懂。华严大师啊，清凉大师说的，以有所作为，故名有为。有为是无常，无所作为，故名无为。无为即是常。常是永恒不变。无所作为，无为是自信，在净土四土里面是常寂光啊。是十报土，啊，常寂光是真的无作无为，真的啊！十报庄严土，因为他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断了，可以说他也是无作无为。不过他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有断尽，他那个习气还有一点作用啊，什么作用呢？感的作用。因为他有感，常寂光里面的妙觉果位自然就有应啊，就反应啊，你这个意念传到他的，他自然有反应，反应就现象啊，常寂光里头没有任何现象啊，反应就现象啊，他就能够在十报图里面呢现身啊，现什么身呢？化身如来，毗卢遮那如来啊！啊，帮助这些化身菩萨那个帮助也是无作无为，如果有作有为， 他就会堕到十法界去了，那就又起分别起执着了。他只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为什么现身反应啊？像我们敲鼓，我们敲一下鼓立刻反应，他就响。他没有起心动念，他也没有分别执着啊。所以常寂光里面妙觉位自然反应啊，他应十报土的那么我们要问十法界六道众生乃至于三恶道众生起心动念自信有没有反应啊？诸位要知道自信就是常寂光，就是还原观上讲的自信清净圆明体啊，也叫法性，也叫真如，肯定有反应。啊，释迦牟尼佛当年降生在印度，是不是地球上有一些人啊，以真诚恭敬心求佛出现在世间呢，度化众生？只要有这种人，有这个念头，他自然就来了，来给我们做种种事情。确实他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啊？这是我们很不容易懂得的，没法子想象，叫不可思议。你想象不到，完全是自信的反应啊，确确实实遍法界虚空界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他用的是自信清净心，他不是用的妄想。我们现在用的是妄心分别执着用的最多啊，妄想自己不知道，妄想从来没停过啊！用妄想分别执着，你是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啊！啊，用这种心能听得懂如来真实义啊？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你能听吗？听不懂，听几十年也听不懂，所以这就难了，太难了。啊，怎么才能听懂呢？印光法师透了信息，啊，实际上教导我，一分沉静，你听懂一分；二分沉静，你听懂二分。啊，十分沉浸你听懂十分，一百分沉浸你听懂一百分，万分功沉浸啊，你就听懂万分。与这个决定成正比例啊，经摆在面前呢，每个人看体会的不一样啊。啊，意思前身广狭，个个不相同。啊，自己看也不一样啊。 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沉浸心，现在有个两分三分啊，看出两三分的意思啊，锲而不舍，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恭敬，就越看越多，就这么回事情啊。我早年在台中跟老师学经教，我们被老师选定那个座位排在第一排，面对着他跟我同桌的周嘉林居士，我们两个人坐一张桌子跟老师对面。周嘉林写笔记记得很详细，他写得很快我有的时候也写些笔记被老师看见了，下课把我叫到房间里问我，你听经是不是写什么？我是是，写什么？写笔记。你写这干什么？我怕忘记。老师说没用，专心听，明年的境界就提升了，这全用不上了。我想想有道理，所以我跟他十年我没写笔记我的笔记本薄薄的一本，大概后头还一大半，前面几页不准我写。周嘉玲为什么老师不找他呢？我们根性不一样我领悟的能力比周嘉玲高周嘉玲记忆的能力比我强所以他写笔记老师不问他他讲经完全照他笔记讲我讲经的时候完全我听懂的地方我都能能深入浅出很流利的说出来所以听我的东西是很活泼年年不一样不要耽误了时间这个真诚恭敬心年年上升年年增长没有别的所以老师送我四个字至诚感动。我们求什么要想把东西念好那做不到的事情大藏经你能从头到尾把它念熟吗世间法通处世法不通世间法不能讲经。为什么呢？通世间法契机，不通世间不契机。世间法通，佛法不通，契机不契机。事出世间法都要通，那可麻烦了。老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世间法四库全书，出世间法大藏经，你有能力吗？那怎么办？老师叫我四个字：至诚感通，求感应，也就是一般人讲求佛加持用什么来求佛呢？用感，真诚心就感，真诚恭敬到极处，那是什么？那是你自己的真心现前了就是菩提心现前了。菩提心现前跟佛是一个心，自然就感应了，一看就明白了，一听就明白了不需要强记， 不需要多闻啊，多闻强记，强记有时候真的造成所知障啊，造成自己成见。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没有，佛没看法，没他的看法，佛没他的想法，佛所讲的一切经自然流入啊，也就是说他没有通过心意识啊，心是记忆啊，我们能记得是心的作用，阿赖耶的作用啊，分别第六识，执着第七识，我们用的是这种心啊，啊，用这种心求自信里面的真正法是求不到的，你只能求到世间。为什么世间人用这些？他的东西你能理解。出世间人不用这些，利益心意识啊，利阿赖耶者不落影响，永远让你的心清净平等，觉自然就现前啊，不用分别就是不用第六识，不用执着就是不用第七识啊，阿赖耶摩那意识叫三心啊，意识跟摩那叫二意啊，第七识叫一根，第六叫意识叫二意，三心二意，六道众生呢都用三心二意啊，不但六道用它，十法界还是用它，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十法界里头，全是用的这个。啊，就大乘教里面是废的，分类是很严格的，只要用心意识，通通叫凡夫。六道叫内凡，是六道里面的凡夫。四圣法界叫外凡啊，就是六道之外的他还是凡夫。为什么呢？他用心意识，不过他的心意识用得正。为什么呢？完全听从佛菩萨的教诲，他真的一教奉行啊，就是没有把它断掉啊，那用得正。四圣法界是净土啊，六道是秽土啊。四圣法界里面有染净，没有善恶；六道里都有善恶啊，善恶都是染，都不是清净啊。清净里头善恶都没有，那么再提升上去到十报土了，连染净都没有。啊，越上去越妙啊！啊，到极乐世界，你全看到了。啊，极乐世界好，同居土往生的人，即是是同居土下品下生。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第二十愿就讲了，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啊！阿惟越智菩萨是谁？是报土的菩萨，是化身菩萨啊，不是你真正修成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给你。也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但是你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菩萨没两样啊！阿弥陀佛真加上了啊，他的加持你真的得到了啊！也就是祖师大德们教我们的一句话：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 为自己的功德。这一句话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处来讲，你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个个人都是这样？他真的把阿弥陀佛功德变成自己的，把阿弥陀佛智慧变成自己的啊，阿弥陀佛的神通变成自己的啊，他真做到了。我们这边天天讲阿弥陀佛是加持，我们没接受到。为什么没接受到呢？我们有障碍啊，佛光照到我们了，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障住他，不让他照。所以虽然佛光普照，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烦恼障、所知障，这两重障碍啊。烦恼里头有无明，有妄想，有执着。啊，诸佛菩萨的光明啊，虽然是普照，我们是丝毫没感觉到。你这个可怜。啊，起心动念，自以为是，这个错了，真错了啊！啊，在先前这个环境里面，大家都知道灾难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从什么地方看呢？我们从人心看。人心善良不会有灾难，人心不善肯定有灾难。啊，人心普遍，你会看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冷眼去观察他，他们在想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你就全都明白了。如果他们所想的、所做的违背了伦理，违背了道德，违背了因果，违背了圣贤教诲，那麻烦就大了。啊，果报肯定现前了。啊，全世界人通通违背了，那就是最大的工业，最大的工业灾难是全球性，不是局部的。啊，任何局部灾难都会蔓延到全世界。啊，我们今天特别选这部经，选黄念老的注解。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啊，希望呢能够应对这一次的灾难啊，在灾难当中，如果我们造成的罪业，我们忏悔，求生极乐世界啊，临终一念生念，佛都戒引，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只要你肯回头，你真回头了啊！灾难过去了，你还存在这个世界，那你就有任务啊！灾难过去了，留在这个世间人都是好人，都是善人，非常容易交往啊！你要在这个世间主持正法，教化众生呐！啊，所以有责任，有使命啊，果报真实，因果报应丝毫不少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 啊，界限清清楚楚。不能不觉悟，不能不真感啊。有为是有造作的，就是有生有灭。无为不生不灭。探玄机，贤首过失作的。六十华严的注解啊，大师说缘所起法，就是因缘所生起的法，一切法叫有为法啊。无性真理名曰无为，故知无作无为皆真理之一面。金刚经四句偈讲得很清楚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哪些是有为法呢？不要法里面除了最后六个无为，前面九十四个全是有为法，有生有灭 啊你只想到一切法里头有生有灭，你看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矿物有沉住坏空啊，这都叫有为法了。只有虚空没有看到它有有为啊，看不到生灭现象，这是无为法啊，相似的无为不是真的无为，真无为只有一个自信啊，真如自信是真的无为啊，明心见性就是见到这个啊，那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啊。啊，一般人也把它称之为真理。啊，真理确实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又法师赞曰：“极乐无为涅槃界。”啊，这是赞叹极乐世界。啊，极乐无为，它是涅槃界。涅槃是不生不灭，那你看涅槃为不生不灭，觉一切有为之相，是名无为；立一切有为造作，是名无作。极乐国土具体是一清净具，真实智慧无为发生了，故曰无为涅槃界。啊，这些经文确实有一定的深度。啊，我们这些年来有华严法华楞严的弟子，这些基础啊，无量寿经过去也讲过十遍啊，这是第十一遍啊，所以对于这些经教多少都能够体会得一些啊，尤其是看到近代科学家的报告 跟大乘经典逐渐逐渐都相应。啊，方东梅先生找你，啊，把佛法介绍给我是哲学，啊，他说佛法是高等哲学，啊，佛经是世界哲学最高峰，我们通过60年的学习，到今天我们肯定，它不但是高等哲学，同时它是高等科学。哲学跟科学上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佛法上都有。啊，哲学里面的本体到现在没解决。啊，宇宙万有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啊，《华严经》上说出。自性清净圆明体，微真方知，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你想不到啊，这不可思议。前年跟诸位报告过了，因为他们有现象，你能够想象的一定有现象，你能够观察的也一定有现象。啊，它三种现象都不是，你就没有办法去探测它。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但是这三种现象都是它变现出来的。妙就妙在此地啊！啊，佛告诉我们怎么证得，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证得了。啊，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他是一切法的理体，一切法的真谛，一切法的本体。啊，极乐国土具体是一清净具。啊，这一清净具前面我们念的很多了。啊，这都是往生论里面的话，天清菩萨所说的。啊，这个注解坛南法师。啊，极乐世界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的。是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这很长的时间呢，功德的成就啊，自然的成就。自然就是无为啊！阿弥陀佛并没有想我这个世界要怎样，没想啊，愿里头有，发愿之后就真干了啊！怎么干法呢？就是放下啊！张家大师教给我看破放下，放下是止，看破是观。啊，看破也就是明了事实真相。啊，放下一切才跟自信相应。你不放下，跟自信不相应。因为自信你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念佛要求我们。念佛要用清净心念。夹杂不行，啊，念佛的时候 里面有妄念加在里头，就把你念佛功夫破坏了。啊，不能怀疑，不能夹杂，这叫净念啊。啊，怎样能做到呢？前面讲的，大势至菩萨说的，都是六根。都摄六根就是放下外缘，事出世间法通通要放下啊！《金刚经》上说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为什么要舍？佛法是因缘生法，不是真的，可不要当真，你要当真就错了。那佛法从什么因缘来的？因为有世间法，所以才有佛法。就好像人因为生病才有药啊，人不生病哪来的药？就没有药了啊。所以它是从世间法相对生出来的因缘生法啊。所以你了解它的性质，它能够帮助你治病，病怎么治好了？两边都舍，病就好了。病好了，药也不要了，舍掉，病才正好啊！啊，病好，天天吃药，不又吃出病出来了？啊，佛法是药啊！所以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佛有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啊，烦恼没有了，你再要药就麻烦了，你得到重病。啊，比那个烦恼病还难治啊！所以佛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无量寿经讲三个真实，其实这三个真实是体相用，真实之际是体，真实智慧是相，真实之力是作用。讲三种真实啊，啊，无为法身啊，无为法身是体啊，啊，所以故称之为。无为涅槃经啊，无我，我者居常业之体，有主宰之用也，与人体之有此谓之人我，与法只有此谓之法我。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这几句话啊，我者居住，这个居是居住常业之体啊，你常常执着这个身为自己啊，我的意思，什么叫我？佛法给他的定义，第一个是主宰的意思，第二个是自在的意思。如果从这个字义来看，我们在身上这两个意思都找不到。啊，但是一般人都执着人的身体，认为是我。啊，在佛经里称这个叫人我执着。 啊，它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讲这个概念啊，我这个概念是遍计所执行。我的身体呢是依他起行，我的一个概念是遍计所执行，不是真的呀，是假的。如果有法，这一切法你执着它是真的，真有这么一回事情，这叫法执啊。下面说人生者无因之假惑惑啊，无常疑之目的。你找这个常找疑找不到啊。啊，我们这个身物质的这一部分啊，这个肉体啊，外面有眼耳鼻舌身五官，里面有五脏六腑啊，这些器官啊，器官是什么呢？器官分析的时候全是细胞啊，细胞在分析就变成分子，变成原子，变成电子啊，越分越细，分到最后就变成小光子，是这么东西聚集在一起变成这个身体这个像啊，五蕴之假合合啊。那我想为什么是假呢？它会分散，它不能永恒啊。你这个假合合都是念头主宰着的啊，意念。佛讲的这个话，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念头啊。人随着年龄迈向衰老啊，为什么会老了？到了五六十岁老了，潜意识里头就有老的念头，就一天一天老化啊，到七十八十他老要死了，他一时念头他又死，所以他就会有命。如果他根本没有死的这个念头，那他寿命就会很长。哎，他有死的这个念头，哎，我怎么想能够多活几天，还是死，还是这个念头啊，年岁老了他就想病，想身体健康还是因为病，跟病脱不了关系啊。没有一个正常念头，正常的是没有这个念头啊。只有真正修行人晓得这个道理，没这个念头啊，生老病死念头全没有，健康是非人我都没有。我说假的吗？啊，这些念头对你决定有害啊，促成你的生死轮回的一种力量啊，你在六道里头不断去搞生死轮回啊，所以你也知道这是假惑惑啊，不是真的，一定要把它看破，一定要把它放下，放下你得大自在啊，啊，你身心健康啊， 啊，把身放下了，那多自在啊。在佛法里面，这称为你圣人。啊，在小乘证得虚陀洹果，在大乘，像华严经上讲的，你是实性位里头初性位菩萨，虽然地位很低，小小圣，三不退里头第一个得到了位不退，你绝对不会退堕到凡夫，虽然你没出六道，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啊！只要你把我看破了，放下了，看破，真正了解什么叫做我，我的身体到底是什么，念头到底是什么，都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不再执着念头，不再执着身体，你就自在了。身体在世间，随缘度世啊，还原万上讲得好，随缘妙用啊。啊，妙用是什么呢？不再执着了，那就妙啊。啊，用什么呢？用它提升自己的灵性，用它帮助众生。断悟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啊，用它来帮助众生啊，帮助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他能现就有缘，他真现就有缘，他不现就没缘，没缘不要勉强啊！不管有缘没有缘，大家相处一团欢喜，这就好啊。有缘的他提升了，他会超出六道轮回；没有缘的嘛，让他继续在轮回啊。自己真的要成就了，他无论在哪一道，你都知道。啊，什么时候可以接受你也晓得，到他缘成熟的时候，你自自然然就帮助他，一切都是自然，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妙啊，妙用啊。啊，如直观切啊，直观第七句，以无智慧故，这是真的。啊，无智慧就是你有无明啊。说的不好听讲，迷惑，你迷失了自信。啊，所以无明称为惑，你才会分别执着有我。啊，有法，全是这样造成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啊，你像现在哪一个人不认为物质是真的？为了生活在争夺资源，这资源就是物质啊。啊，化身菩萨看到啊，这人冤枉啊，物质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的基础是意念，意念好，物质就丰盛了；意念坏了， 物质也就破坏了。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头一个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如果向不健康方面去想，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你能向健康方面去想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你对你要有信心。没有信心，病痛很容易恶化。有信心就能治好。什么东西给你治好？是你的信心治好。我早年在美国有一次得个感冒，在医院医生是中国人，我就给他谈治病这个道理，我说医生把病人治好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病人对医生有信心，医生对病人有信心，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的。第二个呢，真正治好应该是70%到80%是心理。病人有健康的心理，我这个病一定会好，不怀疑。如果病人对自己病有怀疑，没有信心，那就没法子治了。我这个说法他同意。他说这有道理。这就是佛法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经教里头这么多的好东西，世间法里都找不到啊，天上人间都找不到。设法界里头没有啊。所以古大德了把佛经典称之为宝啊。宝是什么意思？有宝就能解决问题。能解决我们健康的问题，能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能解决我们生死的问题，能解决劫难的问题。今天世界这种变乱，要照佛经上讲很容易解决。没人相信。很难得这美国布莱登说出来这三句话，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弃恶扬善，就是佛法里讲的断恶修善。改邪归正，断正心念。断定心念是佛法讲正知正见。这问题马上就解决了。可是他话说出来了，谁肯去做？什么人肯弃恶向善？什么人肯改邪归正？如果大家不肯回头，不相信的，那这个灾难就不能避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